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每日。 今日2023年3月6号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呢个礼拜一开始就系两单都几唔开心嘅新闻。首先就系、是歌手黑崎真音就去世。咁之前都已经讲佢两年前咧，就因为佢个脑血管有事咧，就已经系休养咗一段时间噶。咁佢前一排复出，就系叫几多计划嘅，系估唔到突然间走咗咯。 谂住系佢系好翻冇事啦，点知最后其实佢冇无论系个公告啊定乜嘢，其实都冇讲系咪同呢单嘢有关嘅。咁但系我谂都即系咁后生，突然间咁样过身，应该都十只，应该都系呢一单噶啦。咁样佢之前我哋有我哋嗰阵时有报过嘅， 有报过嘅。 二一年九月嗰阵时有报嘅，佢系脑硬膜外出血。即系你当脑出血嗰种嗰类嘢啦，咁无啦啦个人好地突然间我脑出血，其实一定系有啲嘢嘅。咁佢又冇后屘都冇公布佢实际上个诊疗系点，咁佢都系话休养嗰几个月，咁佢又急住翻出嚟啦，咁样咁啊会唔会有系咪有影响咧？我觉得应该唔系嘅，应该就系呢啲嘢。如果你一个人好地咧会咁样脑出血嘅话咧，其实系有几严重嘅问题噶啦。咁佢觉得佢可能佢觉得应该冇事啦。咁但系呢啲嘢其实同心脏病发一样嘅，系突然嚟话嚟就嚟噶啦。 因为有类似例子就佢好多啦，就星野源。咁佢好耐之前十年前啦，佢就系咁样突然间晕低，跟住佢话脑有事。当时佢自己即系佢又系后嚟佢访问佢自己讲话，当时佢预咗要随时就要走噶啦。 如果大家比较熟悉嘅叫法就叫脑出血中风咯，因为我有个 friend 大我几年噶咋，喺前几年就突然间无啦啦中风，咁啊当然佢好彩就系佢中风啊就系半身瘫痪啫，即系跟住就冇翻事，系好翻嘅，咁即系呢啲嘢系真系慢慢嚟，咁佢 keep 住都要睇医生去咩，我觉得系类似咁嘅情况，不过佢唔好彩个地方就喺个脑入边，咁啊比较窄细啲咯。哇！結果係35歲就過咗身咯， 同埋最不幸就係佢個拍檔啦，神山一家就之前就自殺去咗。咁因為佢呢件事，大家又講翻將神山一家個名又推翻上 Twitter 嗰個熱門字度啦。咁就 其實呢個都有機會有可能有影響噶，唔係我唔係話咩啊，係因為呢啲嘢咧腦嗰邊咧係有可能係兩個會互相會影響到佢，即係呢啲你就係成日聽到噶啦，睇戲成日見嗰啲咩激到腦中風嗰啲咧，情緒係會影響呢啲嘢嘅，咁啊。我冇啦，等下冇办法啦，咁样佢都过咗身啦。 咁嗱，咁另一单咧就都差唔多噶啦。咁就老牌星友范仲超三就过身， 享年89岁都少丧啦。 咁佢就冇嘢乜嘢噶啦，89岁就算差唔多啦。因为通常就我哋之前都讲几次啦，60-70咧喺个高位，一个70之后咧，你去起码十几年甚至20年咧冇事，跟住85岁之后就另一古仔噶啦。咁就作案式啦，因为我都听佢唔少作品啊。 我比较有印象就恋太入边噶悲田白宝将不分斋，即系嗰个咧笑下笑下咧个头恋大笑下笑下个头会到处冲跌咗落嚟嗰个啊，即系都比较多系嗰啲我哋而家叫金草演员啦，即系主要系做嗰啲阿叔啊老头啊嗰类角色嘅多啊，你喺我识佢嗰阵时系咁噶啦，几廿年前系咁噶啦， 同埋就系佢系接手第一神佢喺第一神拳里面佢系第二代嘅鸭川元二，呢19年再咁长，真系 OK 啦，咁就真系祝佢安息啦。 好啦，跟住啲动画业界相关噶啦，嗱呢个应该第二次啊， 第二次啦， 应该第二个啦。 咁就系鹰井下宏就冇啰啰 cat 就降版。咁最初我奇怪就系点解，因为佢主角嚟嘅降版好大件事，大家睇睇佢个剧人讲过，佢今次物怪剧场版咧系讲男主角讲卖月郎咧去大澳度查案嘅，因为其实佢想卖即系查案啦，啲降灵侦探嗰类嘢啦。咁我听到呢个背景我就知道降硬版。如果佢咁嘅佢教出咁嘅嘢去大澳入个古迹主角去大澳嘅话咧，一定会必然不当你睇玩嘅。咁就完全会将嗰个古迹塞扭咗去一个唔知喺咩地方，咁为免搞到咁嘅嘢降版啦，都系。 我唔熟个故事啊。 唔重要啊，总之就系大澳系咩啊？德川将军后宫。你孝哥走入去，哇！我都可以想象到会有啲咩嚟他走出嚟啊！ 模糊咗个焦点啊，嗰类嘢啊， 一定会扭咗，一定俾人系攞嚟当啃玩咯，成套嘢完全唔知佢咗咩，变咗咩嘢出嚟咯，估都估到啦呢啲。 嗱，跟住咧有一套就复播啦，就系、是、其实我系唔明点解会搞咁耐嘅，就系、是、黄金神威佢话有个工作人员就离世，咁一停就停咗差唔多成半年，即系旧年十月翻嚟嘅，咁咧就移情到而家都未令到而家先至宣布话会继续播落去，我唔知点解搞咁耐咯。你有边个工人死咗咧？我想知道。 呢、這个我谂你退，你等佢再复播嗰阵时，你睇下个沙表啦。 一定系重要噶。 系一定系好重要啦吓、啊。如果唔系，冇理由话冇咗一个人，因为一个动画团体，即系少起嚟都几十人，都系嚟过百人、几百人都有知，即系出一系有啲好重飞嘅人先会咁 监督咁样， 或者系攞嚟做藉口嘅啫。你睇佢冇咗边个，你就知啦。即系你话监督啊、系扣啊嗰啲，好大家噏不出名嗰啲，可能就咁样。但系佢又，如果系呢类人走咗，我哋应该要知道，我哋应该会知 嘅。因为新闻一定会讲嘅、嗯，如果重啲嘅话。 到时佢复播嗰时，你睇 staff 表就应该可以对到佢唔见咗边个噶啦。咁样睇一睇啦吓，到定系攞嚟做藉口停一停播，唔知中间啲制作有啲咩卡住咗咁样啦，睇下佢点啦。 好啦，跟住啊， 呢个幻影女团渗透乌克兰， 黐下线啊真系，我觉得。 就算佢唔系同乌克兰相关咧，其实即系嗰啲咩卡模仿卡咩啦，但系跳楼飞落街嗰类嘅嘢嚟嘅啫。其实类似啲咁嘅嘢就是、简单讲就系有个黑帮喺个俄罗斯黑帮就渗透乌克兰，咁啊呢啲嘢咁大家都好容易理解，冇人冇知啊呢啲嘢呢期。咁但系重点就系、是、嗰、那个，如果叫黑帮，不如叫同党啦。用嘅就系幻影女团嗰啲蜘蛛嗰啲纹身啊。即系大家记得阿慧欣女团佢有个蜘蛛纹身噶嘛，然后有个 number， 有篇 number 噶嘛，佢哋系模仿翻佢哋，咁啊，即系其实老实讲，如果唔系同党，我谂唔到会点解会咁中意病啊！即系仲要系十九几年前嘅廿几年啲模式啦， 六年再进嘅。 你话声话，你话影女团讲几多耐之前啦、啊？佢嚟佢啦，未落船啦。 冇算啦，呢个冇再讲啦，呢个就 咁啊。总之就系其实即系点解我哋会提，纯粹系因为佢哋攞维女团个标志攞嚟做印记咁解啫。咁啊提一提，因为个 title 好可爱，即系我起啊，虽然系即系你唔好听幻影女团渗透乌克兰，我再讲一次。 最搞嘢，好啦，咁讲翻啲新作消息啦。咁就Daylight 就真人版， 即系。黎明死线啦，咁嗱，通常嚟讲咧，我哋听咧，即系被游戏改编真人电影咧，即系如果唔系日本拍嘅话咧，大家都系真系其实真系冇几套掂嘅，除咗即系最掂嗰套咧系 The Last of Us 都几大镬吓，系佢系真系拍得好嘅，问题就系佢个原作嘅第计佢拍拖，而家拍到 part one 咋，不过算啦吓，总之就系电影拍真人咧。真系大家听谂起全部都系嗰啲咩全身进化嗰啲，写唔明咧，记得嗰句是但啦，大家明啦，魔人坑啦嗰啲咁嘅死人嘢，系冇一套掂嘅。咁、但系呢套咧，可能有机会系对计 The Last of Us 相对比较睇好。咁啊，首先只 game 本身，可能如果你玩开日系，未必咁清楚。虽然只好玩，系实只好卵红嘅 game 嚟啊。咁就系、是、四个人一个不对称嘅对抗嚟嘅。你之前龙珠有只一就系抄呢只嘅。做咩第五名，梗都系抄呢只嘅。咁啊。四个人要修理好啊，喺俾黎明之前修理好个发电机，修理好完成咗咧，话你可以离开啦。但系中间有个好强嘅鬼，都系玩家扮演嘅，一个打四个，佢就系好劲嘅，佢可以喺有唔同能力啦，唔同种类能力。我哋偶尔新闻都提过噶，包括阿杨教授都系其中一个嚟噶。咁啊，佢而家就拍做真人电影啦。而点解我睇好佢嘅咧，就系、是、因为佢系布隆屋教嘅。咁烏龍屋佢做過啦嘛啦，大家香港人比較熟嘅應該係《國定十六日》，佢之前一幾年嗰陣時啊，出咗幾套《國定十六日》嘅話，都幾響度噶嘛。咁近年少少嘅就係食嗰個叫訪客，就唔係客人個客，係驚嚇個客，即係或者係台譯就叫逃出絕命鎮啦嗰個。咁嗰套即係都幾多人提嘅一套電影嚟嘅，呢兩套都係幾出色嘅一套驚嚇片嚟噶啦。咁即系虽然我未谂到佢可以点样拍，因为佢好多方向可以去做，因为只 game 本身唔系一个冇咩故事可言嘅，佢有好多设定，但系冇咩故事可言嘅，系一个几好发挥嘅题材嚟嘅。而对方系一个咁擅长拍恐怖电影嘅话咧，应该都几 OK 嘅。咁啊，当然啦，咁啊，如果到时炒咗镬咧，就唔好翻嚟搵我算账，我只系照牌面睇嘅啫，咁样啦，咁啊 ，OK 啊，咁样啦，好，咁啊，跟住就系、是、 又系啲。AI 相关的消息，咁啊呢个 DLC 同DMM 都先后宣布咗，我唔记得边个先边个后啦，总之都系喺个礼拜入边嘅。咁就 DLC 就系所有社团有用 AI 的话， 嘅作品，每个月只有 check 一个，即系系限 AI 嘅，即系净系限制 AI 嘅作品。咁、而呢个 DMM 嗰边咧系攞系类似嘅，不过咧就系佢系话所有社团，不论你有冇用 AI， 都会减低你一个月超过一部作品之后嘅曝光率，即系软性地规劝各位一个月最多出一套作品算啦，咁样。咁啊，原因都系一样嘅，就系、是、呢个 AI 画图 太快啦 嘅作品太滥，系啊，即系嗰啲 CG 集啊嗰类嘢。 系啦， 即系如果你系一个你对佢加工好少，或者系你个挑嘅门槛好低，你又可以好短时间之内啤好捻好捻多张图出嚟嘅。咁、那个结果就系好多人就系求其鸠，真系鸠噶。我睇佢，好多都系鸠做噶咋。 唔意外嘅， 因为好老实就系、是、你如果你系直接画张图咧。冇乜人睇嘅，但如果你画咸图啦，啲友仔大家，即系大家都知啦。而家最近你一个真人赢嗰、那个冇，我唔讲嗰个噶，何个捻个画真人都系用嗰张图啦。基本上你认捻即系个风格啊，个性噶咯，即系太多人系随便咁样做，粗制滥做博你，因为咧其实成本就真系冇乜可言嘅，即系 好简单啫嘛，你冇成本，就算当你嘅成本低到近乎冇嘅时候。我就算难一个或者两个，我都有钱赚，咁我点解唔做啫？就咁简单啫嘛，道理 就有啲咁嘅够肥出嚟。喂，我都睇过嘅，有部分我都睇过，当然系睇 sample 啦，唔会买嘅。即系睇完佢，喂，大佬呢啲咁嘅嘢，即系你叫我啤出嚟，叫我挂我嘅 title， 要叫我贴出嚟，我都唔锯，我都唔制，真系太过乱咁咪，咁啊变成就呢个恶性循环，就系好多人都印象就系、是。AI 图咪就咁款咯，其实唔系嘅，不过就算啦，我唔做咩扯咁远。总之就系因为咁样，就另外有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是、因为DLC 又好 ，DM 都好啦，都系靠搜寻咁，好多人都系我 search 下你话呢个月有咩新作啊，或者我中意萝莉嘅，咁咪打一打啲相关 Q 落去睇下啲咩出嚟。我自己都会撞到咁嘅状况，就系、是、一打落去，哇，成版都系 AI 嘅，即系我有可能我想搵佢嘅，但系我唔一定想搵佢噶嘛。但系我全部都系嗰啲清一色嗰啲，个样，咁就好影响其他人嘅使用体验。咁所以佢又点解，即系佢又唔禁，唔禁嘅原因有两种，一种就系、是表子嘅表面嘅原因就系、是、冠冕堂皇啊 AI 创作都系一种全新嘅创作方式嚟嘅，诶咁乜乜乜嗰啲冠冕堂皇唔讲，咁啊其实后面就系好简单，有钱赚啊嘛佢作为一个平台其实唔系 OK 啊你嘅，除非佢真系影响到佢使用者。咁而家就係咁樣啦。 但問題嗱，但係依咁樣就係你用大攬出書，即係攬嗱，你用 AI 出書 ，AI 畫圖。當你大攬嘅時候，大家仍有咗出有嗰個講法就係、是，妖依咁嘅嘢又唔睇霸道啦。即係你會係影響其實影響生意嘅，絕對會啊。 係啊，咪話佢而家影響生意，仲有好唔係唔止係呢種心態上、技術上，佢係會影響你搜尋啊。佢嗰个西会咁样肯做嘅原因就系、是、佢真系会影响搜寻。呢一手入边咧，我当你一版二十个作品，可能有十八个、十九个，咁啊会变成好唔均衡啊，因为佢哋产量唔均衡啊。所以佢点解佢先会话哦，大家一个月出一个，咁啊两个样啦。第一就系、是、你 AI 做出嚟嘢，有啲咁唔该你将你啲嘢精品化少少，你一个月只能出一只嘅啫。所以你就唔该你执好啲啊，靓啲啊，咁啊好好睇睇咁样一套作品赚多少少，你用翻呢个精品化路线，咁我睇嚟都靓仔啲啊嘛。咁咪你掉翻转人手画，咁亦都唔会话老实讲人手要做一套作品一个月 冇画句冇人手画啊。如果你做精致少少啊，起码几个月近半年啊。 因为我系见过有周刊连载咁滞嘅社团嘅，但系佢哋画出嚟嗰啲图咪又系鸠画。DLC 嗰个咧就系净系限制 AI 作品先有呢个一个月限制嘅，而 DMM 嗰边咧就冇，系所有都有呢个限制，但系佢就唔系硬性限制嚟嘅，各有好坏处嘅。DLC 呢边咧就会变成就系、是、咁，因为 AI 唔 AI 咧，基本上系自由申报嘅，唔使谂任何检测嘅模式噶啦，你连人检测都检测唔到。我出咗篇文咁，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嘅？大部分人做呢个测验，平均分得12分。系仲要系早期比较熟嗰啲人去做，有12分，最终嘅分数系10分。10分系个咩概念？因为佢系二选一，你嗰张图你话听呢张系真人图定系 AI 图？二选一，理论上你勾紧都系10分，然后出嚟嘅最终平均数系10分，即是话根本就冇啲人根本就分辨，人又分辨唔到，程式更加分辨唔到。咁啊，结果就系、是、如果你为 AI 就变成自我申报，咁啊变成就系防君子唔防小人，啲人一定系会哦，咁我咪唔明标我 AI 咯，咁我咪唔受限制咯， 一定会有啲乜嘢， 最后一定会系全，最后一定全面每月系一份， 一定系搞臭，一有个搞臭啲嘢，咁啊会搞到嗰啲部分嗰啲周刊连载嗰啲，不可能如果系全面限制嘅，可能会放宽少少，譬如一个月两份咁样，咁啊一个月两份嘅话，其实就算有啲比较勤力嗰啲咧，都差唔多你个数噶啦。其实一个月四周刊连载嗰啲咧，佢哋真系好捻够， 冇近乎冇可能噶同人。 唔系做得到，但系你会见佢啲图系好捻够量。即系嚟嚟去去都个个几个碌，换件衫，换个差分，换个表情。你话佢啊呢个护士变警察，警察变咩就咁啊咁一个，其实一样地冇诚意啊。咁嗰啲俾人限制，我谂大家都唔系 OK 嘅。咁啊，你正常同人作品嘅话，一个月咪春秋二制，再加两个大两个中型嘅一二三四四个四本同人字已经好极限噶啦。而一个同人社团一般嚟讲啊，当然啦，如果有啲大社团入边有五六个人嘅，咁就另咁啊另可能要另计啦。 通常同人试集我所知道同人试集似啲人样，起码三个月，呢个系已经叫做三个月，已经算快噶啦。呢可能半年以上去到。 如果你全职系可以一个月，可以一个月做一个我啲做东方灵玉嗰套嗰间嗰档啊，系一个月差唔多一个月就会有一部一套，有时会多啲。咁都唔会太影响佢㗎。咁呢个所以咪话睇佢个最终嘅话 ,DM 呢个有呢个问题啦。咁 DM 嗰边呢就係唔受限制。佢全部都限，而且你多加一步佢係俾你嘅。只不过佢会减少后，佢会压抑你一个作品第一个社团入面第二套开始，佢会压抑你。咁正常嚟讲，咁效益嚟讲啊，大家都会最终会变成都会想系一个月出一个就够啦。如果唔系嘅话，你辛辛苦苦做完出嚟之后，佢俾佢压你曝光喎。咁大家用个 Facebook 就知啦吓。咁但系呢个已经咩？呢、这个规矩好清楚，一个月第超过一套佢先压你嘅，一套佢就唔喐你。咁啊规矩定明啦。咁大家讲到明唔算整蛊啊嘛。咁大家应该，我觉得 DMM 呢个做法比较好啲嘅。咁而且都系第一就两样嘢，又系表面上就系话我一视同仁，唔好同我讲咁捻多嘢。即系因为你要觉你而家注重系滥发问题啫嘛。即系如果譬如有个人手画，我唔知道点解手画可以画到每日出九百几万套，上晒去，然后洗晒所有版，咁都系问题嚟噶。因为问题系洗版啊嘛，问题唔系 AI 啊嘛，只不过 AI 容易洗版咁解啫嘛。咁所以 DM 嗰个套话就系一视同仁，全部都系一套以上会开始压你去讲。我咧系个比较合适少少嘅做法，咁我睇睇下点咯。即系呢两档就系日本最大嗰两档，同人你要画 CG 画漫画画成，你就系佢哋噶啦。你咪睇下个两边会嗰、那个点讲啊，点击率啊，嗰类数据如何，你咪知道日后如何咯，咁样咯。好啦，咁啊翻游戏消息啦。咁啊，啱我点解会放喺呢个位置，其实系因为游戏相关消息啊。呢个系跟进嚟嘅，呢个之前就讲呢个 EA 就停咗 Epic 嘅新版嘅开发啦吓，仲有呢个 Battlefield 啊嗰啲嘢，咁啊而家咧就缩到去测试团体度啦。而家最红嘅佢手上其中一个王牌 Apex， 咁就佢炒咗个测试团队 team 嘅大部分人，而大部分人嗰啲都系为呢个 Apex 做测试嘅。跟住大家成日讲啊，呢个用心做游戏，用脚做平衡。咁啊，虽然但系佢都系有做测试嘅。咁啊，而且个 team 啊200几人嘅，原来。咁啊，我而家就到底系缩皮啊？到底系为咗去咁个转换资源，就系话哦 ，Apex 已经发展得差唔多啦，咁啊可能将啲资源分去第度咧。咁啊，我觉得前者可能性比较大嘅。咁啊，睇下佢点咯吓。咁样，总之。呢期啲游戏公司都系科技类，包括游戏公司都系炒人多噶啦，你呢啲咁嘅新闻都系无人无知噶啦，咁样吓。咁跟住就系一个正经少少，可唔可以叫正经啲啊？真系 你咁强调好怪。 喂，咁奥运毕竟系喺呢个世界大事嚟啊嘛，咁啊，咁啊呢个啲佢就。国际奥会公布咗2023呢个奥运电竞系列赛嘅内容，就系嗰个系奥运电竞系列赛，就唔系奥运入边嘅嘢嚟噶。 即系讲就奥运电竞赛同奥运入边嘅电竞项目系两个概念嚟嘅。 因为应该系话奥运入边暂时系未有电竞嘅，佢因为亚运嗰边好似搞得几开心。咁佢又之前讲啊，我哋之前有提过嘅。咁佢又好似点解下婆收唔到寡，又想试试电竞，咁又觉得哇，我系道统嚟嘅，我系正统嚟嘅，咁啊，所以佢又唔肯将佢直接放我咁一下就放喺奥运，咁佢自己搞个系列赛出嚟， 而且根据之前都有提到嘅，不过今次就正式公布咗佢个项目啦。咁射箭、棒球、西洋棋、单车、跳舞、呢、这个赛车、船、帆船、跆拳道、网球，咁全部都系啲比相对比较点讲啊传统嘅竞赛项目或者呢个运动项目啦。呢、这个跑赛车就算唔算运动就佢会喺 sport 个频道入面出现嘅。 赛车唔系赛车算运动，因为佢一般嚟讲就虽然佢佢机械性， 但系唔会喺奥运出现啊嘛。 奥运唔会出现，因为情况因为比较麻烦啲嘅赛车就真系。 其他系冇错，捉棋都算运动嘅，呢个系非体育类型运动嚟嘅，呢个好耐之前讲过噶啦。咁就总之佢就系话啲，佢咧都系嗰啲譬如个跳舞就用武力全开，即系呢个赛车就系呢个 GT。咁啊，即系比较系正经少少嘅咯，即系最应该贴近大家就应该系呢两只噶啦，咁啊仲埋呢个实况棒球啦，棒球就系用呢个实况棒球嘅一个，唔系日本嗰只，系一只鬼佬啊，鬼佬向嗰只实况棒球。我只能讲真系呢啲老嘢咧，真系比较保守少少咯。亚运可能因为竞争性问题咧，即系佢要竞争个龙头啊嘛，咁所以佢就比较开得放咯。喂，呢度你又要搞电竞，喂大佬你讲呢啲叫电竞？好难吸引人喎、啊，大佬，即系不过唔知佢点样谂啦。总之就是这么回事啦吓，即系我好期待佢有啲咩好睇啊！老老实实 好啦，咁跟住咧就一单业界消息。咁咧 ，Square Enix 嘅社长松田又就好听啲就卸任啦。我觉得俾人邓东姑嘅。咁咧桐生龙司就接任新社长。咁新社长咧之前系做广告嘅，之前喺电通做过，咁就一直做去度桥啊，啲公关企业嗰啲嘢。咁对于十年嚟 Square Enix 个嘢，我就唔费事再提啦。即系嗰啲手游咧，系以今年出，下年收皮，一年唔到货仔，啲游戏咧就越出越烂，古灵精怪一大堆，啲钱唔知使咗边度嘅。FF7 Remake 版出咗一集之后，之后又冇咗，而家唔知去咗边。 即系唯一叫做叫好叫座嘅 Remake， 但系就同你斩开三分之一。 仲有三分之二，其他剩个三分之二唔知去边，而家仲未知几时出现。 影又未见咁啊，即系都其实都颇受人攻击噶啦，咁啊，所以因为佢咧就以佢个年龄咧就要佢话退，因为佢系冇新职喎，你话佢退休就好似真系唔知系搵得够多啦。你其实老老实实， 唔系嗰句啦，俾人炒啦，嗰句 好明显俾人炒啦。咁啊，佢就因为佢59岁啫嘛。 不过我觉得换边个，我觉得换乜嘢人落去，其实个差别唔会太大咯。 佢公司，因为佢个公司个文化系咁样咧，就真系佢唔系一个人嘅决策错误啊嘛，因为。即係如果你話 Sony 嘅，你話炒撚咗個 CEO 嘅，我覺得佢可以改變嘅。即係呢個係咩啊？但係 我哋成間公司，即係我聽過一人評論佢講佢啲訪問啦，佢講佢訪問強調緊點樣宣傳品牌。遊戲比較麻煩就係佢啲遊戲已經開始，大家已經覺得就咩唔拿掂。即係當你一出現咗呢個風評，因為你有一樣就係、動畫同埋遊戲唔同嘅地方就係、動畫真係可以靠宣傳決定勝負，因為动画系唔使钱噶嘛，即系就系我用咗最多例子就系咩？瑞星魔女，动画拍得閪唔紧要噶，最紧要宣传买玩具啫嘛。你买咗个玩具，佢动画你买影碟，边个有兴趣你啫？咁就够噶啦。即系最紧要炒话题，动画系无形嘅宣传品，但系游戏唔同，游戏本身就系一个商品嘛。你要买嘅游戏先至买游戏先有钱赚，但系你游戏唔好玩，你宣传几劲都冇卵用噶。咪最简单一样就系、是、有啲而家好多有你睇 from software 咁样，佢唔系搞 SMS 啊，搞网宣传噶，但系 Elden Ring 咪红爆增咯。 哦，咁呢啲方向问题嘅，有做手机游戏做到风生水起嘅大有人在，不过佢哋唔系啫。咁啊，我嘅睇法就有少少唔同嘅，就系、是、如果你讲动画同游戏分别就系、是、动画咧。你每一套作品都系全新嘅，你冇可能法确保我下一套作品系会红嘅，都好难噶，基本上。但系你都冇办法肯定下一套作品一定唔红，所以咧你就系每一套作品都系新嘅。但系游戏咧，其实好多时你都系你无论系技术嘅延伸啦，你啲人嘅延伸啦，都系会延伸落去嘅。所以咧，佢如果你嗰间公司已经系衰开啦，就一定系有条路嘅。唔同你动画公司嗰类嘢咧，可以一铺翻身。 嗱，唔使唔讲咁远啦 ，DQ 三 H HD remake 版啊，而家仲未有影啦，讲成几影都毛都冇条。 咁啊，咁啊，仲有再有一个就前我哋之前有新闻就提到噶啦，就佢唔知系喺个咩访谈定系咩嗰啲演讲入边讲过，即系 NFT 嗰啲嘢咧。而家仲有人讲 NFT 啊？即系咁啊，唔系重点，重点唔系 NFT 好唔好？系咁嘅眼光收皮啦。 唔系佢系佢依啲管理层，即系人讲佢又讲，即系叫咩跟大风，即系话而家你问佢，可能佢话而家 AI 又 AI 辅助游戏啊，即系讲就系大潮流啫嘛。咁佢讲大潮流系冇错噶，咁大家而家讲 AI。边人讲错？边人咁话错啫？而家个个炒咗咁热嘅话题， 咁你要识得真真正正咁使用佢啊嘛！即系就算 NFT 都好，你都要识得真真正正咁使用佢先得噶嘛。 我觉得系唔识使用咯， 佢冇红完，佢红落 乱把啦。 啊，唔系即系你唔识又要三只脚落去，最明显系最西八格啦。我哋每个礼拜都要掉一掉佢啊嘛。 要系有算啦。嗱，好啦，咁我讲下啲算唔算奇嘅嘢咧？咁人大 倫國一定係奇啦， 咁而家人大會議啦，好似係，因為我冇留意新聞嘅，我啲新聞盲。 準備一中全會啦，咁一中定二中啊，是但啦。 咁就有啲唔知攞嚟做咩嘅人大代表，就話建議全面停止向未成年提供網遊，又係啲唔知咩。 人大代表基本上就係一啲花樽嚟啊，同我哋而家垃圾會入邊嗰啲差唔多啦，已經係。 仲係唔靚嘅花樽，你揾個靚啲好啊，佢唔靚，阿蟬算吧你。 唉，咁啊，总之佢就又系，即系因为我哋上年嘅差唔多时间啦，因为佢年年都系咁样呢个时间噶啦，咁就系准备开大会嗰时候，就会有啲人跳出嚟咧，讲啲好荒谬嘅嘢嘅， 咁鸠话搞呢个 就，咁啊，我哋上年讲埋一模一样嘅说话嘅，咁啊，今年都要重申一次，就系人大代表提出嚟嘅议案咧。十之八九都是啲咁样嘅鸠议案嚟嘅，亦都好多嗰啲点讲啊，唔激大家斗红嘅，基本上系斗红斗砖斗激嘅。咁啊，所以会有啲好激进嘅议案，系一啲都唔出奇嘅。咁啊，往年啦，几年前去嗰我哋都有提过，但系都系攞嚟笑下嘅啫。但系咧，上年定前年咯，唔记得边年开始，我就同大家讲啦。咁啊，大家就唔好咁老定咯。即系喂，老实讲啊，之前佢讲清因为一样嘅铺啊，之前佢话限制未成年人玩游戏嗰啲嘢。之前都是一笑置之啊，点谂知佢即系嚟声嘅啫？上年就已经有人讲过全面停止、全面禁止噶啦，但今年又出嚟再兜一次，咁基本上是你咪照听咯。佢真系发生咗，我都觉得唔出奇嘅。虽然我就要提醒各位，就是人大代表嘅议案咧，就十之八九都系搞笑，所以就 都讲嘅 系啦，唔使咁 care 嘅，不过攞嚟笑一笑就算啦。 认真或者咁讲啊，认唔认真都唔到我哋控制到噶啦，所以算罢啦。 咁啊，呢个亦都系啦。游戏相关的就我哋又翻去日本啦。 跟住咧就又另一单咧就系、是、之前就跟进嘅，就话钟宇师单嘢咧就认咗啦。佢就钟宇师就喺法庭认咗话佢内幕参与内幕交易，即系由嗰个收到公司料，然后自己走卖股票嗰种，咁就当面认罪。初审就已经 香港个法律个方法同日本有少少唔同，但系都系咁样噶啦。就是他在庭上就已经是说要认罪的了、其实是事实上是他我都是之前已经讲过了，其实我们上次提报这件事他应该是不知道这样算内幕交易、然后拉了东西。虽然你不知者，我们口讲不知者不罪，但是法庭不跟你讲这套的，我要很强烈地跟你讲，法庭是从来不跟你讲不知者不罪，连假名因素都不算。 但如果提早认，如果你早认罪， 既然你都系犯咗案啦，你晨早认罪，咁咪投降输一半，输少啲啦，咁啊咁嘅程度嘅内幕交易，佢个获利又唔系真系好大， 二千万日元啫嘛，讲真。 咁啊，通常咧从轻判决噶啦，都系会咁样。 又系嗰啲咩一系罚钱，一系如果严重啲就咩判刑。 我谂缓刑嘅机会多啲。 缓刑咯。 即系罚都系罚少少嘅啫，即系连钱都唔会罚好多，更加唔好话坐监、所以个鬼应该就唔会影响佢嘅制作生涯嘅咁样啦吓。咁啊，跟住都系法庭新闻啦。咁系咪法庭咧？应该系上唔到法庭嘅，唔好意思，系司法相关啦，应该叫做就系乜嘢啦？呢、这个台湾嘅 Vtuber 系咪台湾 Vtuber 咧？算啦，佢阿夏娜米露咁，因为佢就系一个，佢话佢系日 V 咁啊，但系大部分识佢嘅人咧都系中文嘅，中文圈嘅人嚟嘅，是但啦。咁佢话佢收到呢个死亡威胁，我觉得佢可能大咗嘅。其实系有啲一啲唔中意 Vtuber 嘅人，日捻日就系屌呢个屌嗰个，然后比较点话用词比较激烈啲啊，嗰种咧。 就其实只是咁样啫。咁啊，不过咁啊，呢啲因为台湾咧有样法律叫公然诽谤罪咧，公然 我嗰次系咪即系话公开屌佢屌人老母系 系冇错，系公开屌人老母咧，喺台湾系会犯法嘅。 哦，好似我记得罚好少嘅嘛呢单嘢。我所知道其实一般嚟讲罚好似判罚款嘢都唔系罚得好重， 罚几重几皮嘢咯。几皮台币 哦， 台币啫。 因为跟住我，因为我以前听过有个政治人物就系喺台湾屌个某个政治另一个政治人物，跟住佢讲法就系话挑咁嘅价钱，我俾够一半，我屌咗你一镬。 呢个纯粹系因为咧，台湾罚款咧系全部都系罚得好卵轻嘅。咁啊，既然讲开，我查一个科技相关噶啦。之前有间台湾租车公司 I 咩啊，唔记咗啦 ，I R R E N T 唔记咗啦。一家公司就泄漏过资，系泄漏嗰啲资料明文储存，又系明文储存啊！所谓明文储存唔系话即系好文明咁样解啊，系指佢冇做过任何加密就储存客户资料， 哦， 犯法，绝对犯法，绝对犯过资法嘅。结果佢俾人重罚20万，系咪？ 跳， 即系我做 I T 嗰啲 friend 即刻跳出嚟话，咁我哋唔卵使做治安啦，系同嗰啲搞治安嗰啲公司签约啊！都要做二三十万啦，系啊，系二三十万，其实唔平唔贵噶，二三十万你大公司 嗱，我唔知道而家嘅，我而家冇留意台啦，但系我印象中都仲系维持一对五嘅，二十万台币即系 一对四点几， 即系大约代落四皮嘢啦，四皮港钱我都罚得起啦，我而家咪穷閪咯，虽然罚完之后冇晒出， 唔系就系、是、一间大公司你赚捻咗咁捻多钱， 先罚四皮港纸，算罢啦，因为冇罚啦，不如 又或者早少少，我哋讲丁特嗰单嘢，佢罚烂产嗰度嗰个钱，丁特俾咗落去嘅，货咗落去都唔止，即系呢啲系台湾逢系罚钱都系罚得咁轻嘅，不过唔紧要，总但系如果对个人嚟讲罚几皮嘢，咁啊其实几金嘅。咁啊，总之佢就一提高，对方即刻缩，咁啊，咁基本上系废话嚟嘅，唔系应该系应该话见惯不怪，即系啲网络黐住以为自己系匿名嘅，咁啊喺度讲人坏话，如何那样，咁因为佢咧就讲到好个语气都几重嘅，有咩杀人啊，又话又写死啊嗰类，咁啊其实都几 hurt 下嘅，咁啊但系呢啲嘢就基本上如果一上法庭嘅话，一定输硬硬嘅。咁啊，我唔知佢应该系对方既然咁缩咧，应该系即刻庭外和解就算噶啦。咁啊赔几万咁啊算啦，因为真系打到落去咧，最高嘅几亿仲系可以判3年嘅。咁啊，总之就系有这么回事。咁啊，睇一睇啦吓，即系你就算屌之前已经提过啦，你 VTuber 系一个实在人家嚟嘅，你走去公然诽谤一个 VTuber 咧，其实系可以去告你嘅。佢可能覺得諗住對面唔會過嚟走去告你，咁啊點知對方我就係貪乜嚟告你點啊？即係因為一嚟就係佢對台灣個關聯比較大啦，揾到律師嚟告鳩你就得噶啦。如果你係台灣在地人啊，仲簡單，你肯過去收個告票咧，你就可以賺幾萬蚊零用錢噶啦。几万蚊台币咁样，咁一个赚几万蚊台仔，咁又唔错喎，即系咁啊唔紧要啦吓。总之呢个又系一个好事啦。咁但系另一边咧就系同类事件，但系就系一个冇咁好嘅结果啦。就一个鬼佬世界比较轻少少嘅，几得意嘅一个 YouTuber 啦，因为佢个形象系比较平面卡通少少嘅。咁佢就宣布佢就喺3月31号毕业。咁原因就系、是、同我哋之前提过嘅新闻有关嘅，就系佢嗱佢宣布咋，冇真系做到噶，佢宣布佢会搞因为有时做直播嗰啲嘢啊，会做预告噶嘛，佢只系做预告话我准备做霍格华兹嘅游戏实况， 哇！ 咁啊 ，VTuber 基本上好普通啫嘛，游戏实况咁样， 个个都会咁做啦，咪系日本 边只、红就做边只噶嘛，好劲吓！ 喂，又话日本嘅 VTuber 做好多啦，佢做 好捻普通噶咋，不过就系因为佢呢个鬼佬系鬼佬面向噶啦吓， 哦咁， 即系虽然佢系日本公司嚟嘅，咁啊比较鬼佬咁啊佢就净系因为咁样就俾人屌捻到开花，跟住嗌取消，跟住话休息。暂时休息，然后再出翻嚟就话咧佢毕业啦。简单嗰阵系俾人屌到收皮咯。咁啊咩人屌佢？咁玩霍格华兹而俾人屌嘅嗱，我谂我直情我话直情系嗰班人，大家都唔会有咩意义噶啦吓。 我就乜系咯，估大家都知道啊咁。 即系我哋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都仲讲紧。 唔系啦，因为 佢哋啲人系冇乜影响。咁但系唔好意思，咁啊呢个要修正啦。咁啊有受害人出院咗。 捻人啊嘛。 佢阻止唔到啲人打机，就走系阻止啲。VTuber 走去实况， 我成日都话，我即系呢个我讲咗好，我以前都讲过就系、是， 依咁嘅撚人，佢冇把即係SJW 又好啦，小分用又好啦，就係佢冇佢唔會令到你隻遊戲令到你遊戲或者令到嘢好賣，但係佢令到佢，但係佢會搞到你收皮。唔係點解要買 啦？咁搞到某啲人，應該係話搞一啲不堪煩擾嘅人收皮咯。即係再早少少講啊，你啊月耀日啊頭啊話，咁佢咪又係俾人屌？你夠硬正，你唔理佢。其实他做不到什么的，不过不是每个人的心内心都那么坚强的。 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台湾华应该在日本他能够做到的事有限，日本人不知道，但是鬼佬不同了。不是就是这个就费事再扯下去，因为再扯下去我又变成 Marvel 的领域的就是讲的。 总之就是不是个个人都顶得顺，结果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其实在鬼佬的 YouTuber 的确大部分人都不够胆的，基于政治正确。但你见他这么好卖，你就知道其实那些屌来屌去那些真是少数，他们是声大夹恶的。但是就不是每个人都顶得顺，非常之可惜。就我只能说有一单，不过算了，讲返啲同 ACG 冇乜关系嘅嘢啦，开始。 咁又开始就係、是、入我就想讲啦，叫做咩年纪。最应该去到追去到终点啦。咁呢首先就係、是日本政府就宣布 ,31 号宣布就係解除中国嘅防疫限制。首先就係、是你可以加航班啦。咁 呢个我哋上个礼拜都提过啦、上个礼拜就係香港我唔记得边几个地方啦， 而家日本呢对中国中国地区啦，但中华地区啦，就四个机场啫，成田、羽田、中部同埋关西。咁就而家开放咗，我都查过啦，鹿儿岛开返，长期好似搞紧都。咁亦都以后嗰啲咪话港岛啊嗰啲四样都会高雄啊嗰啲机场都会逐渐开返嘅。不过就开得好慢，因为原因就唔系原因，就纯粹就咩银行唔够人，银行关于银行欺冧嘅事，我哋就唔讲啦。 咁啊，佢入边咧就佢讲嘅原因就系、是、喂哦，佢因为佢哋入国嘅人即系入境嘅人啊，咁啊阳性嗰、那个阳性率比较低，已经低翻啲啦，因为之前好捻恐怖噶嘛，七八成，喂大佬你七八成都系咩？咁你点都要做啲嘢咁样啦吓，咁佢嘅讲法系咁样啦吓。咁啊，而家就话哦，咁你跌翻落去咁，我咪放宽翻咯。大概佢嘅讲法系咁啦吓。咁啊，但系另一方面就几样嘢啦。咁啊，我哋呢个关翻我哋事啦。咁啊，到底边个系呢个口罩令最后解封嘅一个咧，就有得拗嘅，因为最后宣布系香港，但系最后仲实施紧咧，其实系日本。即系佢不过日本嘅口罩令咧，就唔系强制口罩令嚟嘅，系建议嘅，系要求嘅。不过总之就系日本就早宣布，但系迟实行。香港就是你知道香港成日都是这样的，啲政策五时花六时变，啲人大家估三月八号，点知佢同你讲我冇啊，我礼拜三即刻开。哇、你真系快捻到咧！ 我睇依家收你嘅反应就系、是、李家超特首真系告讲，佢真系讲出做得到咯，有言实行咯，佢话噶嘛。我做嘢， 大陆嗰啲拍脑袋政策啫嘛，个阿头一拍脑袋，我要做乜咪又跟住就做啦。 唔系以前冇噶嘛，以前唔系以前我嘅前任嗰阿姐咧，系嗰啲扭扭拧拧又点又点去啫。我话做，各种嘢系不能好。 阿七婆仲系嗰啲港英时代，仲要讲规矩，讲嗰啲官僚主义嗰啲守则啊嗰类嘢。阿李生唔卵使讲呢啲嘢噶嘛，咪大陆嗰种拍脑袋政治咯。咁啊，不过少卵得啦，冇讲呢啲，即刻我赶翻嚟敲你门啦。 咦，好唔好意思，咪早啲结束咯。早啲结束好事嘅呢样嘢。 我绝对好事，喂，好简单。就算我觉得应该要戴，即系我 个人问题，我成日 好事啊。你要戴，你咪戴爆佢咯。点解要逼我戴先？我唔想戴，你点解要逼我戴先？ 再先讲埋先啦。咁咧，日本咧三月中咧就会连室内口罩令都除埋啦，室内口罩建议都除埋啦。不过喺之前。其实咧，各类声优嘅生放送啊，就已经除咗块我俗称叫做咩啊，自欺欺人版嘅胶板除咗啦。即系例如话我睇粒，即系最例子就系Love Superstar 嘅生放送。以前咧就要搵块胶板隔几长远，而新嗰次咧就咩咧，全部排排坐埋一齐揽嚟揽去啦。演唱会亦都可以嗌声啦，之前讲过啦。咁就喺日本而家咧就虽然都仲有条街咧，都仲有95%至99%都戴口罩，但系。 咁你中意戴就你嘅事啦， 系啦，因为日本而家发粉症啊嘛，但系唔好话喺方面我作为一个我自己系喺日本香港睇过啦，就系、是、香港人劲过日本，香港平均系8:2，即系八个人之中有两个人戴口罩，日本系95%，即系话95%之中只有五个人唔戴口罩。 但呢个好得意噶，佢啱啱解咗，即系之前室外口罩令解咗嗰阵时啊，就已经有传媒做个调查咧，问你会唔会除？咁嗰阵时有39%。 就话佢继续会带嘅。咁啊，你话多唔多少唔少啦，咁总之就你听埋呢个数啦。咁但系咧，最近佢又再因为室内口罩令，佢又之前又公布咗啦嘛。咁我又再问咧，再问一次同样嘅问题嚟噶。咁你会问佢会唔会除？咁有 69% 人唔会除，系调翻转多咗啊。 唔系好简单，入呢样嘢咧就纯粹好简单就咩？好似我老豆讲法就咩？个个都戴，你唔戴好怪噶。即系呢样嘢 我 好理解， 唔止啊，因为佢啲人又有系啲人亦问问，因为佢后边会追问嘅，点解我谂住做个铺陈啫？追问佢话点解咧，就系话啲女士话咁我可以化少一半妆啊嘛，啲男嘅都会话咁我屌人老母嗰阵时你听唔到啊嘛， 睇你眼神一白痴， 唔系啊，你可以笑住眼咁喺口入边做口型屌佢老母啊嘛，即系香港人成日做啦啲嘢，呢几年入边，即系佢系嗰啲系界外嘅。即系唔系唔关你咩啊？系唔系话身边嘅人睇自己判断都系咁样判断？就系佢戴惯咗之后咧，系发现系有好处。咁你中意戴你咪戴爆佢咯，好简单。我 唔系，不 过即系日本人又中意戴口罩，大家都知咯。 都系嗰句咯，仲有三个月就夏天，你慢慢挨啦。 因为当你话三个月啊，仲有一样嘅就系呢个五月八号咧就会将个武肺就降级做第五类传染病，即系伤风感冒嗰只。 系啦，即系话。冇免费治疗，冇乜嘢诶，其他嘢冇啦，你钱俾钱。 冇再有任何针对，因为啱啱嗰啲咩口罩令啊，其他嘢嗰啲，全部嘅发源根据都系因为佢系二级传染病，咁啊将佢又会有个特别，有个特别嘅法，佢可以做咩紧急事态宣言啊、口罩令啊、乜 Q 都系咁样做咗嚟嘅。咁啊，佢可以喺五月八号之后就取消。咁啊，然后仲有一个咧，就应该系瞓紧咗九百几年嘅。老老实实呢个改变咧，又系最近嘅，但系仲系同佢讨论紧啦。我谂紧，喂，你晨早应该做咯，如果要做嘅话，就系乜嘢咧？将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汉字系咩写嘅？咁啊，改成呢个冠状病毒传染病2019。 屌大佬，成三年几都俾玩咗。 唔系咯，你晨早就应该要改啦呢样嘢。一我低汪我正讲紧啦，新冠病毒呢四粒字咧系好捻错噶。你即系咁啊，你下一次再出现个新嘅，咁你点算啦？呢个新新冠病毒。即系新冠病毒 set 新冠病毒 X 新冠病毒 Alpha 咁即系呢啲真系好捻戇鳩噶嘛？呢种咁嘅叫法，呢咩即系非典型肺炎咁样，即系呢次又非典型，下一次又点算啊？咁佢变咗典型咯，咁佢系咪要改名啊？即系呢类咁嘅形容词系根本好捻戇鳩噶。不过因为发源地咁样改，所以日本跟住咁，咁佢而家就终于瞓醒咗。哦，系，我应该跟翻联合国个世卫世卫组织个叫法，因为世卫系叫佢改翻那天噶嘛。咁佢咪改翻做2019，香港改咗好耐噶啦，其实咁啊，顺便睇一睇啦。咁啊，即系其实真系，即系香东亚系比较迟少少啊。即系我哋呢边，尤其是我身处国家啦，神捻早同你讲冇谂回事啊。虽然嗰边NHS 走去，系咁啊，走去问我要唔要打针，我谂紧。但系无端端记得咯。 而家有个2.13啦。 哦，咁佢唔使钱有支类似感冒针嘅嘢俾我，咁我 OK 嘅，冇乜所谓。 但我系冇咁得闲咯，唔使钱都唔想做咯。有啲嘢即系唔系好似我有啲我豆成日都讲话，即系佢系问啲人话买好多口罩，我第一件事就系我抌咗晒口罩，我就留翻两个，我哋留翻一盒叫做咩啊？摆喺度以防万一嘅啫。跟住同埋留翻两个我喺日本高达工场买嘅口罩，因为佢靓。纯粹咁嘅啫，咁多啦。 咁呢个睇你啦，因为香港好似我唔知，好似系部分人可以系打二价疫苗同二价流感针一齐打嘅，都系免费。 我唔知， 本来要钱嘅，而家唔使钱。好似几嚿水嗰都几贵嘅。 除非唔打，去唔到日本，唔系菜都熟。日本仲有日本报日本海关入境嘅时候报打三针嗰个机制暂时冇喐过噶，依然系要报噶，不过冇所谓咁解啫嘛。反正同一次咁报，反正同一张针纸报三次，报30次都咁报啊。 唔系我提一提啫，因为流感针其实几贵下噶，有优惠都要几嚿水噶。咁 我知道，因为 我呢边又系一个又系叫我两支针一齐打。即系咁啊，咁我又唔系嗰啲好容易打流感嘅人，我真系好少流感嘅，老老实实，即系不过算啦，唔紧要啦，总之就是这么回事，咁啊，大家比较 free 啲啦，叫做点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好啦， 即系我觉得最后一个朗报嚟嘅，绝对系件好事。 我唔敢话朗报啊，因为呢个都几系，都几系呢个。 唔通佢会跨海告你咩？冇咁咬啦你。 唔系，我唔系惊告嘅，因为呢啲嘢大家知噶啦。咁咧 呢档嘢好捻中意告人嘅，点解？所以点解要 RAP 佢就系因为咁样啫嘛。总之就系呢个幸福的科学嘅始创人兼教主，即教主啦，简单讲就系大川隆法。 大川隆法就过晒。 咁啊。点解唔放上边？咁大家咧啱啱已经讲咗，好讲得好清楚啦。点解又系 RAP 唔系 RIP 啦？呢条口仔呢条 日本其中一个非常之有名的邪教讲员。即是你当然啦，如果你叫呢句嘢喺日本讲嘅话呢，你係会俾佢告嘅。 告人都扑街呀。 係呀，佢係好撚鍾意告人嘅，告到呢係大家唔敢提佢嘅，好似伏地魔咁唔敢提佢个名嘅。即係上一次提到相关嘅就係有本漫画係讲佢屋企人嘅经历，即係佢细个嘅经历，就係因为佢哋屋企人係信咗呢档嘢，然后搞到几咁痛苦呀，如何那样，佢将佢真实经历写画成漫画，然后俾佢告。係呀，好撚恶嘅呢档嘢。然后佢所以点解我要 RAP 佢就系、是、咁解啦，就帮佢睇睇，就是这么回事。咁啊，对香港嘅各位应该冇乜影响。 佢比较有名，大家都会知嘅。首先就系话今年一个佐藤文也啦，咁演蒙超人嘅清水富美加，咁而家就改咗名啦，新艺名啦，同埋七木优子。 系啊，呢度嘢日本嘅影响力系其实又点知算个影响力大定系细啦？因为咧佢之前参选又选输咗。搞大学啊，俾人俾文部科学省 ban Q 咗，其实都几 话大学。 佢系咪嗰啲只手遮天咧？又未到只手遮天，但系佢有好唔少人，唔少名人都系 同埋都唔系依都唔系秘密噶啦。咁我亦都同好多政治人物系有啲古灵精怪嘢嘅， 或者咁讲啦，佢嘅影响力比之前比较新闻头条嘅统一教系仲要再大啲嘅。统一教即是安倍晋三嗰单嘢嗰个邪教啊，呢档先系大嘅，幸福科学呢档嘢先系大，所以佢叫自己做科学，但系邪教嚟呢样嘢。但系好消息就系佢钉咗仓啦，坏消息就系呢档嘢继续系会继系一定系继续温落去。佢已经自己变成咗一个嘢，即系话佢如果系一啲比较细少少咧，可能教主收皮就收皮噶啦。但系呢档嘢已经系自己变成一个晓行晓走嘅机器噶啦。系啊，应该系会继续影响日本嘅嘢。不过就只能讲你如果喺路上见到佢就运路走，因为都几烦啊嗰啲传教嗰啲。我唔肯定系咪呢档啊？我喺老抽定边度定池袋系撞过一次嘅。佢真系咁佢一见到我咁喺度好热情咁传教我，我用广东话同佢讲，你讲紧乜嘢？其实我听得明佢讲乜嘢，我特登嗰度你讲紧乜嘢？ 所以点解就系我中意戴耳机就系戴耳机咧，戴到对白听唔。 佢窒一窒之后，我再讲一次，你同我讲紧嘢，即系咁佢就即刻弹开噶啦。即系呢啲咁啊，不过日本人就做唔到呢种嘢啦吓，咁样。 OK 啦，咁好啦，咁今个礼拜就短短地啦，都五十分钟啦，咁就。希望下个冇啲唔开心嘅事啦，因为其实黑崎真就对我嚟讲，我唔系黑崎真 fans， 但系对我嚟讲系几大冲击嘅。好啦，咁 有嗰啲你玩开 ACG 啊，点有几可冇听佢啲歌啊？ 冇简单就系、是、咁书系列，佢歌出唔少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结束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